新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在6月26号至30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的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王磊。今天推荐给大家是我们酒庄的哥伦堡干红葡萄酒的12瓶。我先保证给大家哈，每一支酒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每一支酒都是来自于波尔多产区，而每一支酒都距离现在有到8年时间的2010年的好年份。 嘿，法国的这个原瓶原装葡萄酒，而且还有8年的这样的2010年的好年份。王磊说起这句话的时候啊，是非常非常自豪的。 对，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这12支法国原瓶原装2010年的干红葡萄酒，市面上的指导价是2499元。 嗯， 2499。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品牌呢？是来自于哥伦堡的干红葡萄酒，它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当地的，而且是使用了陈酿技术的好的干红葡萄酒。 嗯， 另外，为什么王磊一直在强调2010年这个好年份呢？因为它给我们的红酒的滋味，包括它的这个层次感，带来是不一样的享受。 对，首先这个年份到现在已经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是目前你在市面上很难见到的。到现在有8年左右的时间，2010年年份的干红葡萄酒。第二点，这个年份在专业书籍，包括一些专业的品酒师都会告诉您，它跟1982年这个好年份是可以进行到媲美。 而且今天这个葡萄酒呢，是您可以放心饮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来自于法国这个酒庄自产的酒，不是工厂线上的酒。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VDF 的级别，是法国人当地人自己家里喝的。 对，就是法国人餐桌上的酒，今天可以放到您的餐桌上。但是我还要再次强调，这12瓶法国原瓶原装，到现在有8年时间，2010年年份的市场的指导价是2499元。 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是要求给我们的北京听众实惠的，而且需要推荐具有性价比的好的产品呢。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我直接告诉大家价格，市面上是2499，今天这12瓶原瓶原装你拿回家，2010年年份499，12瓶都是你的。 499，每瓶才和40多块钱。 对， 哇，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别着急，你40多块钱可以喝到原瓶原装的，我还给大家保真。但是今天我都说了，尝鲜除了499，可以把12瓶原瓶原装2010年年份的干红带回家， 还有 再一次升级给大家6瓶雷司令的葡萄品种酿造的干白葡萄酒。 雷司令酿造的干白的葡萄酒， 对， 升级直接送给我们大家吗？ 直接送给大家。 大家要想想，这一箱的干白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499能够带走12瓶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2010年的好年份的，而且是经过陈酿的干红葡萄酒。同时我们给大家加赠了6瓶一箱的干白葡萄酒啊，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现在但是大家在市面上买红酒这个渠道很多，怎么去选？首先我还是要告诉大家，选法国的，选波尔多的，选好年份的，而我今天全都满足了。但是我的价格499，12支原瓶原装的干红2010年的好年份，还有到6支干白18瓶499，但是一定保真。 那么更要强调一点，什么渠道选择？北广购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是您值得信赖的购物平台。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12瓶，而且值得强调的一点是2010年的好年份，在市场上难得一见。另外还有给大家加赠的是6瓶来自于这个雷司令白葡萄品种所酿造的干白葡萄酒，6瓶一整箱加赠给大家，499元的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同时您能够体会到这个法国人当地的这样的风味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一犹豫，可能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足的，或者说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010年的干红葡萄酒本来就少，来到你们北广购物的机会也很少，就那么一点备货，我是加不了货的。 而且我们的今天加赠的这款一箱的干白葡萄酒啊，它可能数量更加的稀少， 对， 所以千万不要犹豫了，您一犹豫，别人就抢先得到了好的价格了。499，您能带走12瓶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还有加赠的一箱的干白葡萄酒，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